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还是有几个问题啊，必须要解答。同学们呢，这两天呢就要回中国，要离开此地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：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是不是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，还是需要等到花开见佛悟无生方可？这个问题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得很清楚。弥陀非常慈悲，对于悲心很重的人，法缘殊胜的人，有特别的加持啊。如果是他发愿要先度众生后成就自己，佛也帮助他。只要跟阿弥陀佛见了面，就能够得到弥陀本愿的加持啊。无论在哪一道受身，都不会迷失自信。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也是自古以来啊，许多祖师大德们讲的难信之法啊。这个法呢，是佛在一切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的，一切诸佛刹土从来也没有这些事情，唯独西方世界有啊。这个理非常之深，事很明显啊，我们要相信佛法是教育，而不是宗教啊。这是我们已经把它认识清楚了。佛陀的教学跟孔老夫子的精神呢完全相同，有教无类也，也就是对一切众生呢平等教化。但是夫子确实他教学的范围是在世间，而且只在人世间啊。至于天道鬼神，夫子常讲啊，是鬼神而言之啊，我们奉祀他啊，但是不能够啊亲近学习啊。这个语言呢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不跟他学习。而释迦牟尼佛的教学范围就大了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啊，范围广大而没有边际呀！啊，这里面讲十法界，啊，现在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。那么不同维次到底有多少数目，没有人知道。在理论上讲是无量数的啊，而佛呢通通都教化啊。佛有什么能力呢？佛不是说他有能力啊，佛是讲的每一个人自信的本能 我们仔细思维，他的理论能够站得住脚，我们会点头，会相信啊。自信是真心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本性，本来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才艺、无量的相好啊。我们常讲佛有三十二相，有八十种随行好啊，而实际上佛讲的，这大乘经上讲的，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你本来有的啊，所以佛说他没有东西叫人呢，他叫人的东西全是一切众生的本能，但是他的本能呢恢复了。他说众生的本能呢是隐藏住啊，有东西把你盖覆住了，使你的本能透不出来，不起作用，不是没有啊，确确实实有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了。不但是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啊，常讲的生佛平等，生是众生，佛是诸佛如来，生佛平等呐、啊！性相一如啊，理事不二，这《大乘经》上讲的经义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为什么世间有聪明、有愚钝的呢？那就是你盖覆的烦恼有轻重厚薄不同，烦恼轻的人智慧就高一点，烦恼重的人智慧就低一点啊。造作善业多的人啊，相貌就端严；造作恶业多的人，相貌就丑陋。这个境界没有一定的，千变万化啊，跟我们身体一样啊，身体也是属于境界啊，这是相啊，现象啊，相随心转啊。所以一个修行人啊，认真断恶修善，哎，过几年呢，你看他相貌变了啊，相貌变好了，变得很慈祥了，说明他修行功夫得力了啊。相随心转，境界也随心转啊。如果我们一个人一生都被外面境界所转啊，这就是说你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你是凡夫啊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。你要能转境界，你不会受境界影响，你能够影响境界，这个人就是佛啊。楞严经上说的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度众生啊，别说到人间来啊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他哪一道都能去，他这个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啊，他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啊，这有功夫了。这个功夫呢，当然一方面是自己修的，更大方面呢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使你恒住念佛三昧，你才有这个功夫啊。 那么我们要问，是有没有必要到西方极乐世见阿弥陀佛呢？是绝对有必要。所以我们肯定西方极乐世界有啊，阿弥陀佛有啊。明末清初，藕益大师别号叫西有道人，西方有啊，他真信啊。他说极乐世界确实有，阿弥陀佛确实有，所以他叫西有道人。这是我们要肯定的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决定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它是高维次。极高无上，它是把所有一切不同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。所以世尊赞叹他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光中极尊是赞叹他的智慧能力，空间维次全部突破。佛中之王是赞叹他的德行，我们对这个要相信，释迦牟尼佛决定不讲假话。而诸佛菩萨在世间示现，记住一个原则，必定是针对现前社会需要，提供拯救解决的方法，这个对我们才真正有利益了。对现前不适用的这些理论方法，他决定不说。我们今天的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危机就是教育彻底失败了。过去世界还能维持一个祥和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全世界对于道德伦理的教育疏忽了，中国人重视。这十善业道经上讲啊，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十分之九的人沾光啊。我们中国人口在全世界比例不止十分之一了，大概是五分之一了。五分之一里头有一半的人接受儒家的教育、佛法的教育，这个世界就能够安定，就能够维持。那么在这一个世纪当中，这一个世纪前半个世纪还好，我还受到一点教育。我在抗战期间，抗战是个界限，抗战期间胜利之前，家庭父母学校老师还给我们讲一点伦常道德，我们还受一点熏习。抗战胜利之后啊，没人讲了，所以现在人不懂得做人了。我们看到小朋友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仔细观察感觉到很恐怖啊。三四岁的小孩看电视，天天霸占着电视，他家里有客厅有大电视，房间有小电视，他父母要看的节目跟他不一样， 啊，父母叫他，你到你房间去看你小电视，不，小人看大电视，大人看小电视。这种思想言行，我们听到之后提心吊胆呐、啊，莫无尊长。他长大之后怎么办呢？所以想象他从小就这样子来养成，而且小孩很可爱，现在是可爱，大了就不可爱了。这是对于教育上的疏忽，所以20年之后、30年之后，外国宗教讲的世界末日，我很相信啊。这个问题现在要不重视它，要不认真的想办法来挽救，20-30年之后，这世界没救了。所以今天学校教育不讲了。这个社会这些样子，你打开电视，打开这些网络，里面内容是什么？杀盗淫妄啊，全世界的众生脑子里都想起这些，这还得了吗？众业所感啊，大家都障造恶业，恶业天天增长，果报就不可收拾了，世界末日真的就到了。基督教讲世界末日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讲世界末日，佛教虽然不讲世界末日，佛讲有末法时期，有灭法时期。佛家讲善恶果报，种善因得善果，造恶因决定有恶报。所以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在这一生短短期间当中，要懂得修福。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必须有能力有智慧辨别。凡是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社会安定世界和平，这是善。凡是利益自己，利益自己的团体，损害别人，欺骗别人，这是恶啊。恶的果报在三途啊，这又何必啊？人在世间你能活几天啊？算你活上100岁也不过36000日啊。想一想，太短暂了。这么短暂的时间去造作罪业，堕落在三途，那个时间就长了，不值得了。所以在这个世间读圣贤书，学好的教，受好的教育，必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，克服自己的欲望，真正发心利益众生。你说你要想回来度众生，这我常讲了，要度众生是先度自己，你自己没有得度，你怎么能度得了众生？怎样度自己呢？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全部改掉，就是度自己了。这个十善业道就是标准。杀生， 是习气，是烦恼啊。我从今而后不杀生，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常常看到蚊虫、蚂蚁、苍蝇这些小动物在我们房间来干扰，有意无意就把它杀死了。学佛之后再也不杀了，它也是一条命嘛。蚂蚁到这来，它也是来找东西吃嘛，出来觅食的嘛，谋生的嘛，它没有犯死罪嘛。我们为什么要杀它呢？决定不可以。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待它呢？慈悲心对它。我们要布施供养它了。它找东西吃，我们给一点东西放在那个门外院子里面，它慢慢就到那边去了，以后它就不会再来干扰了。不需要杀它，不需要防范呢，不需要用杀虫剂的，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可以跟它沟通啊，它有灵性啊。凡是有灵性，你杀它，难道它没有报复的心理吗？将来它得人身了，我们变蚂蚁了，它也来杀我们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干。偷盗最容易犯的。凡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都是属于偷盗。有些人不损人如何能利己呢？这个观念就是错误，就是迷惑。他不知道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啊！真诚心去利益众生。佛教给我们广修供养，广是广大了，没有边际的。对一切众生呢，我们尽心尽力供养他，布施他，果报不可思议。我们布施这一个国家的人民，那你要是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将来来生的果报一定是在这个国家做国王。为什么呢？你对他有恩惠。你要布施全世界，那你就做轮王了。这个佛经里面讲的统治全世界的这个大王。世界的盟主啊。许多国家都情愿听你的教诲啊。都服从你的号令啊。从布施得来。你今天有钱赚了很多钱，你前世修的财布施你今天有智慧，你过去生中修的法布施，你的健康长寿是你修的无为布施，修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没有修因，说今天想尽方法去得果报得不到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干哪一个行业说能赚钱，我不相信。哪一个行业都不能赚钱。你真正命里头有的布施多的，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赚钱。命里有嘛。你做那个事业那是缘呢，你有因呢，因接到缘果就现前了。你没有因，缘再殊胜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唯有佛讲的透彻。 讲得明了。啊，所以度众生先要度自己，度自己先要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头一个要改的，把自私自利的心改掉。啊，学佛菩萨，佛菩萨没有自己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菩萨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随类化身。我到这个世间来，就行菩萨道的，啊，就是来度众生的。度自己就是度众生，因为你度自己就做一个好榜样嘛。啊，你是社会大众的模范，是社会大众的榜样，让人家看到你，尊重你，啊，效法你，向你学习，你就度了他了嘛。啊，你不能度自己，你决定度不了别人。啊，你说的再好，人家看看你不像嘛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、诸大菩萨、历代祖师大德，他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一生唯有修善，绝不走。只有利益众生，绝不利益自己。啊，他知道众生就是自己。啊，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。所以心量要大了。这谚语说得好啊，量大佛大。啊，量小佛就小了。一丝一毫的善，这个善行，如果心量大，他这个善行就扩大了，就变大了。心量小，做再多的善事，果报还是小，它不会超过你的心量。啊，所以头一个要把心量脱开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遵守佛菩萨的教诲，啊，我们今天把这个圣教啊归纳为五个纲领，啊，我们很容易记，很容易学习，啊，一定要很认真努力，天天去做。啊，那么他第二个问题。释迦牟尼佛事先有麻脉之报，即三天头痛，啊，阿弥陀佛如果到这边来示现，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出现？有，啊，这是教化众生，告诉众生因果可畏。成了佛，不能说是，就没有果报了，啊，过去造的恶没有恶报了，成了佛。恶报也现前，啊，也现前呢，他无所谓，啊，他知道，啊，这是还债，啊，这一笔勾销了，非常快乐接受果报，啊，世间人迷惑接受苦报，他不甘心呢，他怨天尤人，啊，佛菩萨知道业因果报，啊，所谓是这个大修行人。不昧因果，不是没有因果，啊，不昧就是对于因果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